我哋通常讲，如果受持读诵金刚经嘅人咧，咁啊一定咧就系长寿，咁一定咧系不生不灭啦。嗱，咁呢个长寿咧，都系古人讲啊，佢话长命就金刚啊，咁啊你想长命咧，就诵金刚经啦。嗱，咁啊长命呢方面咧，就有两种啊解释嘅。嗱，第一种就讲我哋现实啦，你真系诵金刚嘅人咧，真系可以啊，令到你咧短命都变成长命。点解咧？因为金刚经啊所教我哋嘅，就系要我哋咧真系要放下，一切花都系玩玩花花，人世间几十年转眼就过啦，冇一样系真实嘅。我哋咧唔好咧俾嗰啲外境咧转咗去。嗱，咁你慢缘放下，而领悟呢个金刚真正系波野嘅空理，既能慢缘放下啦，你话呢个人啊有乜办法唔长命咧？我哋所以唔能够长命啊，就因为烦恼太多啦，或者烦恼多啊，咁啊扰乱我哋呢个自心。嗱，呢个人咧有乜办法唔早啲老啊？有乜办法唔容易死咧？咁所以我哋诵金刚经嘅人咧，佢真系领悟就系金刚波野真空咁要理啦。咁佢觉得人世间真系如玩如花啦。咁啊几十年何必咁认真啦？啊，人闹我又好，赞叹我又好啦，都无所谓啊。咁啊，我哋自己啦，睇住自己啊，呢个本性，照顾自己啊，呢个佛性啊，就唔好俾咁多嗰啲外境主。咁呢个人咧，真能放下啦，咁佢咪自然咪长寿咯。所谓万事都睇得开啦，冇咁认真，嚟到佢对于事事物物咧咁清楚咁认真啦，咁佢自然就会长寿咯，咁佢长命金刚啦。嗱，如果从我哋呢个法身理体呢方面嚟讲咧，咁啊亦都系长命金刚啊。嗱，头先我哋讲咁多个故事，都无非系显示啊。我哋呢个真如佛性嘅本体系清净，所谓自性本来就系佛啦。我哋呢一尊佛咧，亦都唔使铺金，亦都唔使去抹尘啦，亦都唔使请嗰啲做佛像嘅师傅去做。咁啊，小偷想去偷咧，都偷唔走啊，因为系你自己噶嘛。嗱，咁我哋既然自性就系佛啦，我哋点解家下唔可以食佛咧？点解偏偏做一个苦恼众生啊？所谓生死流转呢，就因为呢我哋啲执着太多啊，我哋嗰啲无明啊、贪心啊、嗔恨啊、愚痴啊，呢啲种种嘅烦恼呢系太多啦。嗱，咁啊啲烦恼太多，咪仗住自己呢个本性咯。咁如果我哋真真正正嘅受持读诵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嘅人，去了达啦。无我都亦无人，无众生亦都无受者啊，无法亦都无非法。如是呢个我人众生受者法与非法嗰啲执着啊，都已经全部冇晒啦。咁我哋个法身理体就健康，我哋个法身理体就得以显现。所谓一得就永得啊，呢个人如果开悟啊，永远唔会咧变成痴迷。所谓一悟就永悟，一得就永得啦。咁你话系唔系长寿啊？你话系唔系长命啦、啊？就系、是、显示我哋个法身理体啦，既无呢个时间空间嘅限制，只系种种执着与障住。咁啊，一旦读诵受持呢个金刚波若波罗蜜经，了达人我的虚空啦。咁啊，我哋冇咁多嘅执着啊。嗰啲我人众生受者法与非法嗰啲执着都忘晒啦，冇晒啦。咁我哋个法身理体嘅话显然，法身理体乜办法唔长寿咧？所以咁就叫做长命啊，系诵金刚经啦。嗱，咁啊从前啊，咁啊有一位咧叫做化藏法师啊，咁啊佢出咗家之后咧，可能或者一方面系佢个志向啦。即是他的兴趣啦，咁另一方面咧，或者啊，佢亦都系专于一门。佢做乜嘢咧？佢专门写金刚经啊。咁啊，旧时冇乜人拆熟噶嘛， 鬥先至就好粗魯噶啦，唔好話幾千年咧，你就係我哋當年學經嘅時候啊，所謂三四十年前都冇今日嗰啲印刷術咁精、咁靚、咁好嘅喎，都係嗰啲咁嘅草紙啊，嗰啲咁嘅好低層嗰啲咁嘅白報紙嚟印嘅咋，邊有今日印得咁靚嘅咧？咁啊，所以呢位法藏法師啦，咁啊，佢固然喜歡《金剛經》，就是讀誦《金剛經》，咁佢答冇字咧。佢亦都寫《金剛經》啦，咁啊邊一個人欠缺噶？佢就自己咧，好好啲一隻字咁啊寫啊，寫成一本經啊，自己掟好啊，咁嚟送俾人。咁佢曾經寫過一百卷，即係寫啲一百部嘛，一部一部咁寫好啦，又送俾人。咁啊第二部寫好啦，又送俾人。曾經寫咗一百部，即係一百卷。咁啊，結果佢幾長命啊？真係九十九歲。長命到九十九歲，咁啊！佢臨終嘅時候咧，佢自己啊都係清清醒醒啦，唔會有半點個糊塗。所謂如知時知啊，冇半點嘅辛苦，就唔似得我哋平常嗰啲人啦。臨死嘅時候咧，手忙腳亂，嗰啲冤家債主業障一齊湧現，令佢心慌膽震啦。自己毫無主宰啊，要靠人咧幫佢念經超度啊。但係佢咧就唔使啦，咁啊佢自己預知時至，咁啊到時候啦，佢仲咧聽到空中啦，咁啊阿彌陀佛咧同埋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啦，所謂仙惡形於空，亦都親眼見到西方三聖啊，阿彌陀佛、觀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啦，咁啊西方三聖咧。咁啊，捧住一個蓮台，亦都接引佢啦，係往生淨土。咁呢個屬於嘅誦金剛經咧，所得到嘅好處。嗱，咁啊，亦有一個人咧，佢叫做吳思源啊。咁佢喺唐朝嘅時候，佢係一個太學博士。咁佢一生人咧，佢係信佛啦，但係特別咧係吹熟。金剛經啊，咁佢就常常咧誦金剛經，即使工作幾忙咧，佢都要誦翻一卷兩卷，咁啊從來未曾咧咁啊偷懶過。嗱，咁啊呢個問題咧，大家應該要記住啊。所謂初心究竟易不易啊？都話如是易心初心啦，嗱初發心同埋究竟證佛果菩提嘅心咧，實在冇乜兩樣。所發就係菩提心，所證亦都菩提佛果啊，所以話初心要究竟心咧，好似有兩個心啊，其實咧不易啊，如是發心就是得果。我話但係如是二心咧，初心難啊，初發心咧係唔容易，你好難勸到一個人嘅初發心，而佢發咗心之後咧，永遠唔退啊，日日都係咁樣受持讀誦咧，咁啊更難。所以我哋學佛嘅人咧，你既然發咗一點心，你念經又好，念阿彌陀佛又好，念觀世音菩薩又好，你應該要日日念，要時時念啊！千萬唔好借頭借路咧，咁啊唔念啊！千萬咧唔好咧，咁啊無緣無故，咁你就荒廢啊！咁啊叫做持恭盡氣啦。咁所以呢一位思源居士啊。咁佢哋自從發心學佛之後咧，佢就誦金剛經，咁啊常常咧得到啊好多嘅靈感啊。所謂有咩災難啊，或者有咩嘢唔順嘅境遇啊，佢都變成為順。咁所以佢從來咧都係咩啊咁樣誦金剛經。咁佢有一次喺京城裏邊做官啊，咁啊病咗，病得好重啊，咁就病到咧真係咧一陣要死噶。但系佢仍然咧仲《金剛經》啊，咁但系有病啊，好辛苦噶嘛。咁啊，當時經師裏邊咧有個巫醫啊，即係識得嗰啲巫術啊，所謂捉神捉鬼嗰啲咁嘅巫婆巫醫啦，咁啊好有名啊。咁啊，佢雖然佢係信佛仲《金剛經》，但係在病苦其中咧，啊佢亦都聽聞有呢個咁嘅人，咁佢試下睇過啊，咁啊揾佢醫下啦。咁啊點不知啦，佢一去到。呢個巫醫嘅地方啊，嗰個巫醫都驚咗佢。咁點解個巫醫都驚咗佢咧？呢個巫醫咧話面有啲巫術啊嘛，好似嗰啲茅山師傅食咁樣咧， 佢會捉神，會捉鬼噶。當然咧，佢會睇到好多嘢，佢入去嗰啲個法術啊嘛。咁啊，見到啊呢一位吳師一道，即係好多嗰啲鬼神咧都要避咗佢嘅，好多嗰啲鬼神咧都要躲埋嘅。咁佢先知啊，好驚啊！咁啊，當時呢個吳師就問啦：，佢話：吳生，你驚乜嘢啊？咁啊，呢個巫師就問啦，佢話：博士啊，佢話你有啲乜嘢法術可以捉鬼噶？佢話我見到你一入門啊，佢話所有屋裏邊嗰啲鬼鬼怪怪咧，通通都走曬啦，都避曬啦，一見到你嚟咧，完全唔敢留喺度。佢話原則你啊，有啲乜嘢嘅神力啊，可以令到我全屋嗰啲鬼神都走曬避咗你啦。咁啊，當時呢個吳師遠咧，佢個口就話冇乜嘢嘅。就話呢啲物件睇錯嘅啫，實際佢個心咧，佢就好清醒啦，佢知得佢自己啦，係做金剛經，你就係金剛經啦，或者護法神護持佢，所以嗰啲無名小鬼咧，嗱通通都爬曬佢走咗啦，咁啊因此咧，佢就唔睇病啦，佢即刻翻屋企啊，咁啊更加咧做金剛經，每日批評啊，無論工作點樣嘅繁忙。最少都要念五卷，最少都念五卷啦。咁啊，从今就嗰啲病啊，固然系冇咗啦。佢哋越加精进咯。咁啊，有一次咧，佢有个大佬啊，就入呢个京城里边探佢，但佢可能水土不服啦。咁啊，治落嚟都有病，啊病都好紧要添。嗰啲医生咧都冇乜办法噶。咁后来呢个师爷一谂。佢话自己有病去睇医生，嗰啲护法神都扶持自己啊，令到呢个巫医都爬上去，嗰啲鬼神都要避。佢话啊，我大佬病啊，佢话我亦可以嚟念金刚经啊，佢话希望啊，嗰啲金刚护法善神啦，咁啊扶持，咁啊佢自己呢个大佬啊唔好有病，咁啊所以佢亦都念经咯，咁啊为佢个大佬回向，所以愿意持诵金刚经嘅功德啊。咁啊，怨我唔呢个大佬啦，咁啊早日平安。咁啊，果然佢念咗三日，咁啊佢个大佬咧，好似咧，即食咗咩灵丹妙药咁啊，乜嘢病都冇晒。咁啊，由是啊，佢越加啦系精进，了解到呢个金刚波耶一法啦，其中嘅理论都系教我哋万缘放下，所以能身心健康啊。咁呢啲就系说明。所謂重金剛經啊，長命咧，唔係話從呢個外表，你要真正咧瞭解到啊，金剛波耶波羅蜜一法，所謂掃盡嗰啲種種嘅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受者見，破盡啦我哋嘅啲法執啊，咁啊一切嘅執著都減輕，唔好話斷除啦，斷除就更好啦。咁啊，就算你斷除，你只要眼前咧唔好嗰啲執著咁嚴重啊。咁啊，略为睇开啲，咁你个心都冇咁多烦恼啊。咁啊，夜晚就唔会失眠。咁啊，一觉瞓到天光啊，咁啊，精神饱满咯。咁啊，精神奕奕啦。咁啊，仲边处有病痛啊？咁啊，所以咧，金刚经诵起嚟得到长寿啊，就系咁嘅理论。就绝对就唔系话咧迷信啦。我哋摆部金刚经响处。咁啊，嗰啲护法善神咧就可以保护自己啦。咁啊，亦都不能讲话冇，但亦都你要做咧。当然我哋做唔能够话24个钟头唔停啊嘛。咁我哋做完啦，即系金刚经咁啊，4节章放喺度供养啦。咁真系嗰啲护法善神咧，系拥护呢个做金刚经嘅人啦，去蔓延放下，咁啊身体健康，冇病冇痛啦。咁所以佢就长命嘅金刚就系咁样嚟。嗱，咁如果大家想长命啦，咁啊想冇乜病痛啦，你都真系要诵下金刚经，咁啊亦都要喺金刚经里边啲理论咧，稍微咧系钻研一下，即是话我哋时时咧都放开啲，时时啊都唔好咁认真，咁就保证咧金刚护法住神系扶持你啊，而你就无灾无难啊，咁就平平安安咧就过一世啦。所以佢哋长命啊，金刚纯粹咧系金刚波耶嘅理论，因为破除一切执着而能够得万年放下咧， 而等到身體健康，亦等到呢個法身健康嘅。個西菩提，譬如人生長大，個衰菩提而世尊，個如來說人生長大，個即為非如大身啊，個是名大身。咁啊，指一段經文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個譬如嚟到結束一上來啊所講嘅佛法。嗱，我哋前邊第十份啊，其中咧亦都有以呢個衰劣為山王嘅大身啊，在譬如結束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地生之法。嗱，咁啊，始終咧就是、以非身大身啊，就係、是、譬如結束咧所謂即非一切法。就是名一切化啦，以结成实无有化咧，嚟到化菩提心。所以经文里边啊，不说譬如人生长大，咁啊呢一句经文咧就合上文，所谓所以一切化呢一句。咁就譬如啊，我哋呢个真如法身，现在呢个俗谛之中啊，尽足无量功德故。所以名为叫做大，属于呢个上大。嗱，咁又衰菩提而世尊，如来说人生长大，即为非大身啦。咁啊，即指呢个即为非大身呢一句咧，就合上文所谓即非一切化嘅一句。就譬如我哋呢个真如法身啦，系无形无相，离一切执着，所谓独居呢个真空地理咧，就名为叫做大。是属于这个用大，那是名大身这一句呢，就合上文所谓是名一切法，就譬如我们这个真如法身，所谓即俗而真，有相有用，名为叫做大，是属于这个体大。那么始终有个问题，我们文中不得须菩提讲，他说譬如人生长大，只是讲了一句而已，刚刚开始只是说一句譬如人生长大，其实下文呢佛所讲好像未曾讲完的，好像还有下文，何以当必须菩提尊者只是听到一句譬如人生长大，他就即刻就拦住，他就说出个世尊，而就说人生长大即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呢？如果咁样讲法咧，咁啊，善知菩提尊者咧有多少鲁莽啊？亦都唔尊敬呢个长辈，因为从呢个文气嚟睇咧，咁啊，佛同须菩提讲，譬如人生长大，咁应该好似仲有下文。咁啊，须菩提尊者咧未等佛说完下文，佢就拦空截住，就话世尊，如来说人生长大，即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咧。咁啊，真系覺得衰菩提尊者咧，有啲啦，好似對長輩咧唔尊敬啦，亦都好似有啲魯莽。嗱，咁我哋嘅答案咧，就話咧《金剛經》有好多嘅譯本嘅，其他仲有五種譯本咧，佢個文勢啊，呢個文氣啦，都係咁樣嘅，都係佛咧説完呢個人生長大，衰菩提即刻就攔住。佢話世尊，如來說人生長大，即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咁啊，其他个五种译本啊，呢、这个文气咧都系咁样嘅。嗱，咁啊，而且点解会有咁样咧？我哋就明白啦。衰菩提所讲就唔系佢自己嘅答波，就系、是、佛啊，知道衰菩提尊者领悟呢个金刚波耶波罗蜜一法，所以佛咧就系、是、以当时衰菩提尊者所解嗰种嘅文意啊。就是为始终一个结定，所以释迦牟尼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现在佛同衰菩提讲，佢话譬如人生长大，衰菩提跟住就接口，佢话如来说人生长大，即为非大身，一是名大身，即是由衰菩提尊者，佢既然明白领知前文所谓无住无着。就名为叫做大啊，咁啊亦都应该知得始终咧，所谓无法庄严，系无法发心啊，系无法得果咧，亦都名为叫做大，就系正正式式用譬如咧，系结成上文所讲实无有法。 佛西菩提菩作菩萨亦如是啊，佢若作是言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即不离菩萨。不可以不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名为菩萨，是故佛是一切法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。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《天亲菩萨论》里面讲啊，就个断第十四种咧，叫做无因度生咧，系言普而。点样叫做无因度生言普而咧？因为上文啊曾经讲过，佢话实无有法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嗱，我哋平常讲咧，就系、是、行菩萨道者，我哋要发菩提心。要上求佛道，要下化众生啊！下化众生，要广修六道万行，咁啊叫做系发菩提心嘅菩萨啦。嗱，咁啊，现在既然上文讲过实无有一法，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咁啊因此佢就怀疑，咁啊既然实无有法发菩提心啊，咁啊当然就冇咗菩萨咯，因为通常讲系菩萨发菩提心啊嘛。咁啊，既菩提心都无法可化啦，咁啊，当然就冇菩萨。咁啊，既无菩萨啦，究竟又叫边一个人去度众生？又叫边一个人去庄严佛土咧？所以前文咧就系怀疑系无佛啊可得，始终咧就系怀疑啊系无菩萨可得啦。咁啊，为破此疑，所以佛咧先至说出此一段嘅文字啊，佢话西菩提。佛菩萨都亦如是啊，就话若作是言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咧，就即不离菩萨。因为上文佛讲嘅实无有法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为菩萨作出啊，所以始终咧，佛同西菩提讲，佢话菩萨亦如是啊，实在无有法名为呢个菩萨。咁啊，如果行菩萨道者，佢作如是嘅心念啦，就话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咧，佢就变成呢个行菩萨道者咧，好似自负嘅甚高啊，亦都好似咧自己啊就真系菩萨，以度众生咧为佢呢个责任。咁啊，既然佢心中啊有一种嘅责任，佢要度众生，咁啊变成我菩萨自己咧就有能度，而众方。对方的众生就为我所度，那这样有能度之我，有所度之众生，手是能所力而都我相存在，那既然有我相存在，就同于这个凡夫的心行和凡夫众生没什么两样，所以就说故不明菩萨。那我们也都要知道，所以我们度众生的时候，我哋咧就唔好啦，成日讲哎呀，我又度咗几多众生啊，我又做咗几多善事啊，我又结咗几多个缘啊，我哋唔使啦。总之我哋发咗心，我哋做咗就算啦。所以我亦都系常常咁样学喎，我哋家系要奉斋，或者做咩嘢结缘，总之嚟嘅大家嘅集啲钱啊，我哋奉斋结缘咁啊，奉咗咪算咯。咁就唔使话要出个咩嘢报告牌啊，又要乜嘢要问啊，要表扬唔需要啊。我哋做个无上功德，我哋只要发心，咁即是个菩萨知道啦。我哋发咗心，我哋呢个功德已经圆满啦，无此必要咧，要留啊呢个大大嘅痕迹，亦即表扬你嘅发心。我哋做呢个无上功德啊，我哋即是度众生，我咧无能度，亦都无众生啦，系为我所度啊。如果一落咗念心啊，我系菩萨喎，嗱我发心度众生啊嘛，嗱咁啊众生为我所度啊，咁就变成有能度、有所度、有彼此、有自他，都系落于呢个普通嘅凡夫嘅见解啊。咁啊，当然你就唔系叫做菩萨，你同嗰啲凡夫见解有乜两样啫？咁啊，所以啦，菩萨的亦如是，如果佢作是言，我咧系灭度啊，教化无量咁多众生咧。有文见有所见有文道有所道啊，咁就即不明菩萨，同呢个凡夫之见一样。嗱，咁我仲有个问题，嗱前文啊，我哋曾经都讲话，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咁灭度一切众生亦然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， 咁啊，始终呢一段文菩萨亦如是，若作是，我当度无量众生，即不明菩萨。咁啊，比较一下有咩嘅分别呢？当然咧系有少少嘅分别。嗱，前文所谓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咁即系菩萨道者啦，要发菩提心啦，要度众生咧。咁我为咩做度众生？就系作呢个众生啊，所谓同体相啊，所谓我嘅诸佛性。咁啊，众生亦都对诸佛性啦。咁啊，我未曾信佛之前，自己亦都系苦恼众生啊，同其他人冇乜唔同。嗱，现在我哋信咗佛，我哋知道佛法嘅好处，我哋应该咧就以自己所学所得嚟到佢嘅化度啊。嗰啲未曾学、未曾识得嘅人咧，要教佢信佛。理由就系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啊。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，咁自己有幸有缘学佛领悟啦，所以我哋叫发菩提心啦。咁啊，去到嗰啲未曾领悟啊、未曾学佛嘅人，呢啲纯粹咧以呢个大慈悲啊作呢个同体嘅理想，因为一切众生都同有佛性啦，咁啊我得到啦，点解唔去度他呢？但如果跟住说话实无有众生得灭道者，亦都系对他而言。我即是做众生呢，其实众生如幻啊，众生性空啊，即使我不想度他呢，咁啊亦都无众生为我可度。嗱，但系始终说啊，我当亦度无量众生，咁系一种咧自大啊，系自负嘅思想。咁啊，说我咧有咁嘅能力去度众生，啊，我有咁嘅办法能够去度众生，咁咪众生呢就系为我所度啦。咁如果佢有一种所谓自负自大嘅咧，咁就变成有我为能度，有众生为我所度啊，咁就变成咧同呢个凡夫嘅见解，咁就不明叫做菩萨啦。啊，咁即使咧灭到无量众生啦，咁亦都系对他而讲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度众生嘅时候，唔好咧有呢个自负，咁啊亦都咧唔好啊。以为自己好像度了很多的众生，那么一有啊这个念头，我为能度他为所度呢，那就同凡夫那些妄解啊就不明叫做菩萨。所以说虽菩提，他说实无有法啦，就名为菩萨，只是真正的解释，实实在在没有法啦，就叫做呢是菩萨。点解啊实实在在是冇一法名为叫做菩萨呢？因为一切法都是种种因素和合然后才生起啊。例如你是学菩萨，你行菩萨道，你都是当初藉着一个好的机遇亲近佛或者亲近善知识，那你得闻佛法啦，那你咪因此咪发心咯。你是由藉着善知识的开始知得这个佛法的好处，了解学佛者要行菩萨道，那你才会因此呢而成就啊你这个菩萨。那么你这个菩萨行呢都是种种的因素集合啊而成就你这个菩萨。但是因而所生之法呢是不净无体啊，不境是无性清净直灭，我们能够了解诸法从原生，那么原生诸法无实体性，就是自己这个妙明真性，真性清净是直灭，真性之外实实在在无变化可得，所以他灭到无量众生之时，他就不应该作我为能度他众生啊，是为我所度。他若果没有这个念头啊，这个人才是真正菩萨呢，是发菩提心。那么如果不是呢，哎，我呢发菩提心啊，哎，我又度几多众生啊，哎，我又同几多人结缘啊，那么几多人呢，那么那晚呢是接受了我的什么结缘啊，遇到几多众生啊，日日都接受我的教化，咁啊有呢个能化所化，有呢个能道所道啊，就完全同呢个凡夫嘅想法啦。当然呢个就唔系菩萨啦， 所以事故佛知一切法是无我无人，是无众生无受者啊，我以是上文个理论之故，佛知一切法都皆是系佛法咯。上文都刚刚讲过啊，事故佛知一切法都皆是佛法。嗱，咁既然一切法都系佛法，一切法都系呢个自性嘅本体清净，咁啊边似有呢个我人众生受者死相咧？我话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受者啊！嗱，咁啊既无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嘅死相啦，咁就能所的虚空啊，连最后呢个空亦都要空埋。所谓无一法当成，说明菩萨虽然终日度众生，但系无一众生为我可度啊！啊，终日讲经说法，实际上啊无法可说啦。你到此嘅境地咧，先至系道而无道，无道而道嘅大菩萨啦。咁啊，以是而故咧，我哋以后做乜嘢嘅善事，或者咧你求乜嘢嘅福报？你做到就算了，咁就唔需要咧。你出好多个名，又唔需要啊。咁啊，过分啦，去渲染嚟到张扬。所以我觉得咧，好多人啊，对于佢呢个名咧，好重要啊。有就只一下疏忽啦，咁啊写少一次咁多啊，佢真系嘈喧巴闭嘅。其实啊，我哋古时有一句话，佢话发财就系功德啊，财入山门。就是福慧施主啊，例如你送哪一间佛庙一尊佛像，咁佢开一间佛堂啦，或者咧啊佛堂啊好耐咧个佛像坏咗啊，或者新开佛堂要做一尊佛像啦，咁啊无论新造旧造，咁你已经做咗啦，你已经送咗出嚟啦，咁你发咗心做一尊佛像送俾呢一间佛堂啊。咁啊，等于话菩萨就自然会知噶啦。啊，就算冇人写你个名，冇人宣布你系送嘅，但系咧菩萨已经知道啦。嗰啲诸天护法事神早已经知道啦。你总之你出咗心，嗰啲福咧就系归你所有啦。冇理由话你出钱做功德发咗心做佛像啊，嗰啲福啊走嚟我处，冇理由嘅。你反而啊，如果你过分嘅宣扬宣传，咁啊贪名，就反而功德啊减少咗。点解咧？你已经出咗名啦嘛，人人都知道啦。啊，你尊佛像得咁大，要好多钱嘅喎。但某某人发咗心啊，咁人人都知道啦。你已经表扬咗你个功德啦，你的功德咪冇咗咯。你反而你唔好声，咪做咗就算啦。我发咗心啦。咁啊，菩萨咧就自然会知道啊。所谓财入山门，就福归施主啊。你边一个人发心啊，嗰啲福啊，梗系你噶啦。个好似你挤啲钱存喺银行，咁啊，梗系存喺你个户口啊。啲钱咪又存到我个户口去啫。吓，咁银行嗰个打保仔噶啦，咁即系打落你个保仔啫。咁可能呢个第二个人个保仔咧，咁啊打落去噶嘛。冇咁嘅理论噶。咁啊，所以咧。我哋呢个穿读《金刚经》嘅理论啦，主要就系拖进我哋众生嗰啲执着啊，拖进我哋众生嗰啲贪名贪利嘅妄想啊。如果呢个名利之所可以解得开，我哋呢个法身肉体都两得解脱啦，都两得健康。所以话是故佛知一切法系无我人。无众生就无受者，因为一切法都皆是佛法，佛法清净寂灭，便是有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啦。咁亦都说明菩萨咁啊，即使发菩提心啊，实际上咧无法可化啦，亦都无生可度，一切都系如同呢个空中佛事啊，所谓水月道场嗱，咁啊空中。根本就冇地啦，都话明个空空荡荡虚空啊嘛，我哋点样做佛事咧？都话明个水中个月啦，系得个影啊，俾捞起嚟噶，我哋点可以见道场咧？主要就系啊，我哋见咗道场，做咗佛事，如同呢个虚空咁晚化，如同 这个水里面的月影同样是不可得啊，只要我们发了心就算数了，不需要为自己这个名呢而去特别呢去宣扬一番，这样呢才真正啊是了解亦都实行啊这个金刚波若波罗蜜多法，那你久而久之呢你的自然就会蔓延放下，就是心灵神会你的金刚波若波罗蜜的好处。我说衰菩提他若菩萨作是我当庄严佛土的事不明菩萨，那何以故？如来说庄严佛土者是即非庄严是名庄严，此段经文呢就开始所谓真如自性化性土上本无能庄严都亦无所庄严，没有能庄严无所庄严，那就边至有这个实法可得呢？所以佛陀同当机须菩提尊者讲的须菩提，他说若菩萨作是言，如果假如有一个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人，他作这样的讲法，就说我是一个菩萨，我是一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，他说我就是广修六道万行，我就是能够庄严佛土。那么这一个人这样自己呢去讲去宣扬乃是自夸其德，所谓以功就自居了，就变成有这个我相，有这个人相，有这个众生相，有这个受者相，那么四相全具，那么这个人算不算得上是菩萨呢？当然他就算得上是菩萨了，所以为若菩萨他作如是的讲法，他说我当庄严佛土啊，这个同这个凡夫的见解具足我人众生受者四相，那这个人就不明这个菩萨啦。所以这个文殊菩萨《般若经》里面讲啊，他说菩萨为一切众生故，所谓发大庄严，但是他的心呢是不见这个庄严之上，那这个才是菩萨。那么如果菩萨的作如是讲法，就说我当庄严佛土啊，那么自己居功是不可没，这种这么居功的见解呢是完全是凡夫之见啊，那这个人就不明这个菩萨啦。所以文殊问般若经既有如是的理论啦，咁啊，亦都以此经咧，就系若菩萨作是言，我当庄严佛土啊，是不明菩萨，系同样嘅道理。不可以故，譬如就说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不是名庄严，此就系辗转嘅惊喜解释，就系话点解啊？菩萨唔可以话我系一个发菩提心。我是一个庄严佛土的菩萨，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呢？那个何以故？他原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，一是名庄严，说明我们这个真如自性所谓菩提化身之中，那么清净本源是一尘不染，是一法不立，那么怎可以说为有这个庄严之上呢？那么既然不可以说有这个庄严之上，那么何以佛呢在这个寻常日用之中，那么就在在处处教的菩萨要发菩提心，要教的菩萨修六道万行，要教的菩萨化无量众生，要教的菩萨要庄严佛土，那么岂不是以此中所谓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啊，那种道理啊，是相反嘛。其实呢，我们要明白佛呢，所谓平时教的菩萨修六道，是化众生，是庄严佛土，是就这个世俗谛这方面来讲的，那么就说明呢，这个真如法身呢，是有所庄严，所谓佛事无中，是不舍一法啦。我的佛事是照样做， 我哋經咧亦都係照樣要念啊，我哋佛咧係仍然要拜啊，所以在呢個佛事門中，咁啊就佛咧教邊一種人，你要發菩提心，你要度眾生，你要莊嚴佛土，你要上求下法，只不過咧係在呢個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處，所以話如來說莊嚴佛土者。所以我哋明白，咁啊，如来说庄严佛土者，咁啊，平时咧都系教啊，嗰啲行菩萨道者要庄严佛土，要度众生，要修六道。咁啊，既然属于呢个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而说，名为佢哋如来说庄严佛土啦。咁啊，呢一句经文咧，主要啊就系破清有一类人咧误解啊。所谓呢个波耶个空理，咁啊佢以为话波耶谈空咁啊空啦，仲使乜拜佛啊？我哋空啊，仲使乜做咁多功德善事啫？其实呢，佢就变成邪见啦。佢偷懒，佢嫌辛苦啊，佢咪话唔使拜佛咯。佢孤寒啊，佢同梁苏记牙刷一毛不拔一样啊。所以他咪唔肯做善事咯，佢咪藉着我呢个波耶谈空啦。我话既然谈空啦，我哋又唔使念佛，又唔使拜佛，又唔使做功做功德啦。咁啊呢种人叫成狂妄啊，所以佛呢就为着啊破斥此一类狂妄之人，执空而不学佛法啦。所以佛呢就同佢讲，佢话说庄严佛土者啊，我哋常常都要庄严佛土。因为佛事门中是不舍一法，它即非庄严啊，就是就呢个真谛呢一方面咧而讲，呢个真如法身咧本来清净啊，犹如虚空。如果我哋起心动念去庄严佛土咧，就好似乜啊？好似同呢个虚空画眼眉啊！咁虚空都画眉空空荡荡啦，你点样睇个虚空画眼眉咧？如果你同虚空画眼眉，就等于无事生事，所以话心静就佛土静啦。咁啊，既然心静就佛土静啦，咁啊点样去庄严啊？所以就呢个真如界内不染一尘呢方面嚟讲咧，就说为就即非庄严，就系为着有类众生啦，佢执着呢个事相。而废弃咗啊呢个自性嘅本体，所以佛就算为即非庄严。你虽然修一切佛法，你唔好执着啊，自性本体里边何来呢个庄严之事咧？所以话即非庄严。嗱咁啊，向下仲有句咧，是名庄严咧，就系显呢个中道理。咁啊，由于时间已经系到啦。咁啊，向下文长咧，咁啊，下个星期六咧，系再讲。